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毁上身、换家、梦境，是否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入去民建聯嗰啲人嗰陣時咧，冇做語文測試， 但係叻嗰啲又唔， 所以有猜埋 blood 出現咯。 唔係又有一個問題嘅，叻嗰啲又唔會入呢個系統啊嘛。 嗱，第二咩咧？ 叻嗰啲去咗公民 黨。第二就係嗰啲大學好難揾啊，喺 Google 都 search 唔到啊。 係咯， 嗱而家死啦，柯創成揾唔到。 唔係佢自己都揾唔到啊， 佢自己揾唔到， 佢自己揾唔到啊。到而家 真係好笑， 到而家都未答你柯創成， 呢個真係好笑。 離遠咁樣攞張證書俾你睇，死啦！而家就香港零一同明報就打到去嗰間學校嗰度，人哋話冇呢個 學生。 嗱，我話俾你聽啊，呢個係坐監嘅。當日有個叫戴展華嘅立法會議員、立法局議員，就係阿戴權嘅仔、戴權嘅侄啊。 係，我記得。 鄉事兩大勢力，屯門劉皇發、元朗戴權，係元朗天王嘅侄，做咗立法局議員，代表鄉議局定係好似鄉議局功能 組。坐監啊！ 坐監啊！報學歷咪坐監咯。 坐監啊！ 所以而家我咁柯創成兩個可能性，一就是感冒，二就是 M 到，不可以入决赛的大佬。 他很难 M 到、哦、如果你说那个什么家庭学博士就可以，是不是？那个应该个年龄仲有的。 是不是你葛佩凡现在传单里面连博士那个名衔都不敢写啦，是不是以前叫葛博士，葛博士嘛。 喂，现在仲有、哦、西环。 另外一个就被人解决了，钟树根。 是 不是全部都是那些学历有问题的、哦、 那些解决了。 一是就帮衬泰力郑琴渊。 但是呢现在有个仲新兴的那个不是仲新兴，就是那个呢，我想西环都挺头痛的，叫何君尧、 嗯。 他呢就是被人说又说他的学历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跟着呢他的回答记者那里真的非常之可圈可点，他说总言之不是野鸡大学啊。 那么真的不是假的。 总言之，他的答复就是我读什么大学关你什么事啫，问题是你。喂，問題問我你讀咩大學關我咩事？係你報咗嗰間大學， 你有冇真係讀過？ 係啊， 你個學位點樣攞翻嚟？ 質疑喂，你個學位喺邊度攞翻嚟？ 點樣攞翻嚟？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嘅 integrity， 而佢嘅話，總言之唔係野雞大學就已經顯示出問題咯喎。嗱，答案就顯示 即係我係買嘅，不過唔係野雞嘅，吹牙咁咯。咁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契字頭嘅第二個特徵嚟嘅。 啊， 何君瑤嘅英文水平。 都俾人笑啦， 都系好差嘅。其实、啊、身为一个律师，做过律师工会主席， 但我觉得何君尧嗰个法律资格咧，应该就可靠嘅。 可靠，但系问题系你报边间大学？ 因为佢嗰间大学咧，嗰阵时唔系大学嚟嘅，即系佢读嗰阵时唔系啊。后来喺英国升格咗做大学。 系。 咁、嗯、但系你英国可以做诶读 polytechnic 啊，或者系考个 CPE 啊，嗯、又翻嚟香港攞翻个法律学位嘅。即系呢个咧就系、是，而且当时咧佢。即係佢個大佬，如果我冇搞錯咧，都係一個 partner， 就係有間律師樓開咗好耐。 嗱，我覺得 即係我冇質疑佢。 契字頭咧，第三支梯隊咩咧？係插咗喺特區政府裏邊。 嗯， 契字頭啊， 嗯， 袁國強， 嗯， 袁國強 before 佢做律政司之前係廣東省政協。 嗯 嗯， 係憑乜嘢關係可以埋到去廣東省政協啊？邊個負責去 recommend 啲人做廣東省政協啊？仲要當時佢曾經係做大律師公會主席嘅喎，係 啊， 係嘛，屬於大律師公會，大家都明嘅喎，取向係屬於泛民陣營嘅喎，係點解會舐一個咁低水平嘅公職啊？大律師公會主席去舐廣東省政協？ 嗱，呢個我想加多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而家嘅律政司嘅做嘢咧，係同中央應該唔係同一條線上。 唔係， 點解我咁講咧？ 點咪成日點咪照上去啫？ 嗱，你好簡單一樣嘢。我哋最近咪有三個後生仔就話衝入中民國公民廣場嗰單嘢咧，其實佢判出嚟都唔係話叫輕判，輕同重咧係你觀點角度，但係嗰個法官係判得好面面俱圓嘅，即係話你係罪名成立，不過咧就社會服務令係咪啊？咁但係點解喺咁嘅情況之下，律政司要求上訴嗰個判刑 咧？咁你唔緊要，你睇大公報社論就知㗎啦，唔使聽律政司解釋嘅。因为大公报社论话判得轻， 系啊，唔系我意思就话，呢一个咧 很明顯就是香港西環的意思，就不是上面的意思。因為上面如果是當日張德江來香港講嘢，就將那個泛民所謂叫做建制裏面的反對派，將成件事 其實北京就想 收補，降溫的， 在雨傘運動之後 呢 就收補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這個跡象很明顯， 這個很明顯，如果不是沒有張德江的 trip 的，但是呢一路呢香港這一邊呢就有這麼行，就扯到這麼行。你講的律政司就刑期上訴已經是啦，跟住警隊的執法的尺度也都是啦，究竟而家嘅警隊是誰人指揮都成問題嘅，所以我就話，如果呢個腫瘤啊，呢個癌症腫瘤唔清，我話知你泛民攞三分二，或者攞三分三都好啦，你香港嘅一國兩制都玩完，我話好簡單啫嘛，好多人唔明點解葉劉呢個妖婦不能不除嘅，就係當建制派嘅關鍵少數控制喺中聯辦手上嗰陣時，我自然就係太上位。 呢個就係世良喺我哋節目講過好多次，因為呢個咧唔係中央控制住嗰個建制票，而係西環控制住。 直屬於西環。你有個特首好簡單，我話知你係徐少華、戈敦潘或者林鄭月娥，下一屆呢你哋三個人做。你上任之前你就哇，我一定要維持翻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好啦，跟住一去到立法會拉票，第一條法案一個財政預算案嗰下，喂，中聯辦西環嗰扎契仔唔表態喎， 你好麻煩㗎。 你叫個政務司司長去打電話揾葉劉，葉劉話哦得，下個月啦，下個月已經表決完㗎啦。你急心急如螞蟻，熱鍋上螞蟻。憂心如焚，結果咩？唯有打電話去中聯辦。 唔係，依個就係可能多維嗰篇嘢嘅重點所在咯。即係中聯辦嗰、那個嗱，你睇到佢要打破鄉事勢傳統勢力， 佢要收於佢自己嗰度。 佢要將佢嘅人插落去呢一個嘅叫做民建聯，跟住要組織自己嘅偽獨立人士嘅團隊。呢三方面其實到最後佢想達至咩效果呢，就係、是、香港佢話事，即、就、係、是、你所講嘅。 冇錯啦。 已經係嘅啦，其實我覺得、 香港是佢話事，咁所以咧，其實咧，所以咧，我哋睇到啦，就係話呢一個咁嘅，我哋話一陣會講選舉嘅時候咧，喺策略上面咧，你如果仲要保住香港咧，就首先即係好似呢個歐嘉倫都寫咗篇 七不投啊嘛，九不投， 九不投， 第一契仔 係啊，一定係契字 頭，第一一定係契字頭，呢個一定不能投。咁如果咧，我又咁講啊。而家可以講選舉未啊？即係話嗱，第一點啦， 呢度咩都講得噶。 但依個我覺得咧，你勸一班建制派嘅選民唔好投建制派咧，係緣木求魚嘅。依個係錯誤嘅策略嚟嘅。我覺得你如果真係有朋友係建制派嘅話咧，你應該係鼓勵佢投 真正嘅建制派。 建制派係啦， 唔係投契字頭嗱。我成日分析嘅契字頭唔係建制派，嗰啲叫做利益揾食派、投機派，嗰啲叫投機分子。今日可以是何君堯，四年之後你看吳亮星，洗頭艇一役換人，換個第二個不知名的人，又再繼續吃，係嘛？何君堯不聽話又好，不掂又好，換人，換一個劉君堯入去，又繼續係咁。咁你諗下，你一國兩制當日鄧小平設計的一國兩制，所謂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嗰三分一的保守派都是講緊香港的保守派啊嘛。而家唔係，而家係中共的官僚利益。嗱，呢個絕對違反鄧小平當日一國兩制的意思。 所以我話呢個點解係死罪呢你話高光唔係共產黨員咩？係啊，佢喺延安嘅時候，毛澤東未去，係咪先？佢係呢個劉子丹派嘅 資深黨員。 但係個問題就話，如果我中央有個政令，我抌落去東北嘅時候，高光話：咦？我同斯大林傾咗咯，唔關你事喎，咁好麻煩噶嘛。即係而家咧就發覺喺香港嘅時候咧，北京要踩啲嘢落嚟，香港話：咦，唔係咁樣。 好簡單，你睇民建聯嘅分裂問題。曾玉成是舊民建聯派，我覺得是真民建聯。曾玉成最滿意的那些叫袁秋，是直情是在記者前面公開羞辱他們。為什麼呢？因為袁秋就是契字頭，民建聯那個是一個外衣來的。是吧？袁秋幾時浮出來呢？你想 想。 是啊。是吧？就是這些，你想想，四大天王，譚耀宗、陳婉嫻、程介南、曾玉成，這些是1992年的時候已經出來的。這些就是真民建聯。現在根本民建聯已經慢慢搞下搞下搞下搞下，已经变 咗全非啊！ 面目全非啊！佢连一啲基本香港人点解冇咗人味，即系得阵党味就咁嘅原因。你睇李慧琼咪咯，系完全得个党味嘅呢啲人系。我觉得系唔需要狗仔咁灵敏嘅个鼻，你即系睇佢喺电视讲嘢已经睇得出嘅。曾玉成呢啲人虽然佢政见系保守，但佢仍然一个有血有肉嘅人嚟嘅。 有些人你看不到他有血肉的，其實李慧瓊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即這些人呢他可以是陳慧瓊，可以是吳慧瓊，可以是黃慧瓊的，是沒有分別的，好像機械人一樣根本。那你想想，工商界是假的，工商界專業界是吧，全部大部分是中票回來捧上去的，然後跟住連所謂的建制派原來都是假的，整個根本是雞棚來的。好了，跟住你掌握的政治資源是什麼呢？我控制可以哪個參選去調動那些貼票，第二我控制那些政治資源的利益，以往特區政府分派的嘛，譬如何君堯封不封 JP， 其實是由那個區或者是那個政策局裡面那個官覺得這個人可以弄落，不是只是純粹是他有沒有表現，而有沒 有潛質，有很多因素的， 有沒有潛質成為政府的盟友， 他一步咁培，一步步咁培養， 一步一步咁培養，然後即係其實係似共產黨嗰個體制嘅，只不過英國佬咧就冇咁老土，共青團啊咁乜乜啊咁樣，咁咧就用呢啲咁嘅分銜授分，然後再入擺入去諮詢架構、法定組織咁樣一路上。而家唔係，從一聲中間打橫插入去，機管局董事會成員，從一聲插入去，我話俾你聽啦，究竟而家？特区政府里面的组织部部长高靖之是哪个人都未知道、 高靖之就是中联办，又是中 联办，究竟他是效忠于哪个都未知道、现在所有特区政府委任法定机构 全部要经过高靖之， 全部要经高靖之去 vetting、喂大佬，这个是违，不要说 违反 一国两制，连香港港英留低那套的制度都违反、人家说的是 meritocracy， 以前不嬲都是由政策局， 为什么要由政策局上呢？就是 meritocracy， 因为政策局先看到他有没有做 事。即如果我们说话有很多政见可以不同，同埋呢回归了之后真的譬如说董建华那几年都做得不好，我们有几届的中共领导人。但现在看到的分别在于什么呢？分别在于中联办有个这样的角色呢，在張曉明這一班人之前呢是從來未試過的。 我覺得中聯辦那隻手在香港深入的程度已經是遠遠超過大家所見到的，其實你見到的是表象的，立法會等埋發叔之後整班人死狗這樣，這個才是反映到最恐怖的地方。他是更慘過見到 Freddy 和得罪了這個見到這個 Aliens 這樣，即全部呢，你看看梁君彦、那班友的樣 子。那你要看看由這個城報這、這個和多維這篇文章呢，究竟689的前程如何呢？剛才我們就說了劍指中聯辦，但另一個問題就會是，你看看都挺清楚，你是其實自從梁振英，梁振英是中聯辦捧上去、 第二天就去找中聯辦拜票， 這個又是已經是盲的都看得到的了，它是一個共同利益體。好了，現在劍指中聯辦的時候，那梁振英的仕途如何呢？ 看淡的，應該 我覺得也都 before 他死完不死之前香港都會大亂、因為你要記住官僚的利益鬥爭是沒有底線的，因為他們的利益的鬥爭最終是變成權鬥，最終是會 life and death 的。你看薄熙來看到就是要輸身家輸人頭，所以我覺得呢對他們來說呢，如果這頂帽那麼大吸下來呢，而他們是不會就這樣接受的，一定、一定會找很多人陪葬，是搞到香港有這麼亂得這麼亂。 我同意 你想想，我參選，我1985年開始參助選第一屆區議會選舉，1991年、立法會直選開始助選立法會，從來沒有見過香港的保安司和警察首長是說選舉當日要派大差的。 嗱，你講我這個啦， 30年了香港選舉， 有一個可能性，垂死掙扎的情況之下，他怎樣才可以保住自己？ 暴動 就是暴動了，就要搞到香港暴动。咁今次选举你唔知道会发生咩事系咩咧？嗱，你都你今自从嗰次个签出嚟咩人鬼 不分啊吓、一个嗰次有支 呢个刘鹏嘅投翻嚟噶嘛， 自此就人鬼不分啦，好重啦。 而家就好中意讲啲边个系人边个系鬼噶嘛，督灰啊咁样啊嘛。 咁你选举日9月4号，除咗真系有 potential 暴动之外，真系有，因为点解咧？我今日 Facebook 我都写啦，点会唔即系你点解会民愤咁成咧？今屆嘅選舉九月四號點解咁危險咧？依個係存在嘅，依個危險。 好簡單， 就因為你咁離譜搞到， 唔係未到，未到。而家你睇到個跡象咩咧？如果 DQ 陳澤濤、游蕙禎嘅話，就會暴動。 九月四号之前最后一次是星期五， 他就是怕你不暴动，所以 九月二号才 DQ 他们、 啊、 你不暴动 我不如 现在预告了他都 我直接说了，他的反扑是很激烈，他亦都斗争不会有底线， 不会的， 因为现在呢如果他跌落 来，他们都死， 即如果说、嗯、譬如说张宇明和这个、啊、梁振英这两个是一个利益集团呢，他们那个向下即是向下沉呢可以沉到落底，如果个底很深的，所以他的反击呢 坐監的， 他的反击呢一定很强烈的，他唯一一样东西可以令到他很强烈呢就是造成一个乱局，即是他可以造成一个乱局，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以最少呢他就会延长他那个政治生命，又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又再求生，即是梁振英， 即是你可以 buy time 嘛，你不搞得我嘛，是不是 嗱，好簡單，六七暴動，好多人話係香港文革派、左派工聯會去澳門參觀完之後就引入呢個六七暴動。嗱，我收尾我好認真睇翻曬張家偉嗰本書《香港六七暴動》，咁、嗯、我收尾再同佢傾過，佢係唯一一個即係、就是、整理曬成個暴動嘅檔案同埋訪問翻嗰啲人、嗯。其實佢其中有一個觀察係咩咧？係當時新華社即係、就是、中聯辦嘅幹部怕俾文革派。鬥、啊 嗯、 所以先下手為強，在香港搞一場暴動、啊。係，嗱呢下我看完之後我都覺得恐怖。原來六七暴動，我一路以為很多人就話，因為 其實唔係文革派啊，係俾文革派攻擊，係 俾文革派攻擊嗰啲人啊，唔係文革派啊，係借嗰啲人嚟搞一場暴動啊，即係嗰啲搞。放菠蘿那些是現在的本土派而已、 這個、 但真正策動那些不是本土派， 所以我覺得又聯想到呢是逢客、嗯、即是為什麼那本書這麼有可讀性呢，因為很多人以前是忽略了呢在文革真正發生紅衛兵真正出現之前呢劉少奇的工作隊呢是殺了很多人、 哎、 因為劉少奇在那些不 是文革派來的， 劉少奇在大躍進失敗七千人大會他頂撞這個毛澤東之後呢他自己都心寒、 嗯、 所以他一定要做到激進過你、 嗯、 做到那個威猛過你、 嗯、 他比你更左他覺得這樣可以保住自己、 嗯、 這些全部都有個 pattern 的 不是陰謀論，很多人說、哎、你們這些不要看那麼多陰謀論，這個是共產黨的官僚行為的模式嚟嘅，其實係，係、 嗯、 乜？你以為呢個世界係咪有咁多陰謀呢？如果香港喺英治時代，我覺得真係冇咁多陰謀。但係而家已經無可避免牽涉入去呢幾年嚟中共最激烈嘅拳鬥，係差唔多1979年 嘅。呢個係事實嚟㗎， 你冇辦法，你做港豬眯埋眼上 Baby Kingdom， 你就唔知道，你唔需要睇嗰啲咩多維月刊啊、曾明啊，乜都唔使睇嘅，你睇佢哋自己嗰啲新聞啊。你就知道發生咩事啦，其實係，即係話已經係香港無可避免涉入咗去中共共產黨1949年以嚟最激烈嘅權力。 你呈報呢一篇嘢係冇可以再有任何其他嘅解釋噶啦，就一定係中共嘅權鬥延伸香港噶啦。呢、這個係即係我覺得呢個又係已經係盲嘅人都睇得出噶啦。不過我又想咁講喎，即係話嗱，你睇到啦。呢、这個嘅警方就已經部署個暴動嘅發生噶啦、嗯、，OK， 已經部署緊個暴動發生。咁呢度咧又要同啲可能激進派嘅朋友要傾一傾啦。呢一樣嘢就係話，我自己覺得就係如果呢個真係一個局，呢、这個唔係一個局，兩個角度嚟睇。如果呢個係一個局，即係話梁振英就希望香港產生暴動嚟去延續佢嘅政治生命。嗯、啊，咁咧好明顯，我哋就唔應該入局啦。 嗯 ，OK。嗱，呢個我唔詳細，就唔應該入局啦，唔好俾佢得逞啦。第二，如果呢個唔係一個局，但係事實上有個危機，那個危機就會有暴動嘅危機。咁呢一樣咧，大家要考慮翻啦，就係話你睇到而家嘅形勢咧，任何嘅暴動，特別係年青人，如果你係要參與其中嘅話咧，你要預算，你一定要預計個代價。 我重手鎮壓嘅一定係， 一定重手鎮壓，或者甚至冇命。或者甚至冇命，今次我自己覺得有依個危機喺度嘅，即係一係就嚇好、啊、傷有傷亡啦，一係咧就會即係重判啦、入獄啦，好多年啦咁樣。 應該簡單咧，新界西嗰啲好多黑幫嚟㗎，我話你聽， 好 多參與選舉助選工作嗰啲黑幫嚟㗎。 所以我覺得咧， 你而家成個政局係黑社會啊，各方面， 我覺得俾個信息大家咧，尤其是啲新生代咧，你咩政見都好啦，千祈唔好以氣用事。 同埋我都唔係自爭招直咯，我 係啊，千祈要冷靜啲處理件事。 係啊， 因為我哋喺呢個節目都講過，就話年初掟磚嘅時候咧，啲警察特登暴露咗俾你揼嘅。 咁而喺當時，而家我哋上咗個高院咧，我諗即係譬如無端端坐七年或者更高嘅刑罰咧，我諗係冇必要的。 我話俾你聽，今次咧九月四號一定係全線有 camera 噶啦，即係政府嘅當中一定 set up 曬所有嘅， 即係唔好俾人哋成功挑釁你咯，係咪 啊？係啊，即係所以而家所有好多警察都已經配備啦，即係話一個鏡頭喺前面噶啦。 嗱，而家就係火藥庫。我告訴你幾個有機會引發騷亂的原因。第一，我剛才說臨尾先 DQ 陳澤濤、尤慧晶，你其實他們有支持者，有真心的支持者、 當然有， 未必足夠當選，但是那些是真心支持者。那好了，一他們覺得個選舉已經即去到完全沒有公信力了。 我們上次也有說的，我想兩集節目都有說的，當一個社會如果、市民對於個選舉是產生不信任的，其實就很危險的。 拉丁美洲咁啊，南亞咁啊，我哋話，即係菲律賓 最容易產生暴亂的一種狀況嚟 嘅。喺選舉日受到一些有組織、有背景的人士攻擊某一些候選人的助選團，我覺得嚟自非建制內部的少嘅，我覺得。反而我最擔心是新界西， 新界西 啊，會唔會出現咧？新界西嗰啲黑幫助選團會唔會出現呢？會不會出現大規模的街頭毆鬥呢？這個大家不要排除，因為香港社會的底線已經一直退緊嘅啦。呢幾年，你問我以前我不相信， 以前我不會相信的， 係啊，但係而家我今屆你問 我覺得係乜嘢都會發生。第三，開票嗰日，點票當晚，九月四號晚，究竟會不會再有唔見咗個鎖，然後嗰個票箱開唔到，然後唔知點解撬開個票箱倒票出嚟點票呢啲咁嘅程序咧？會唔會有啲票箱係點極都運唔到嚟嘅咧？而令到現場的支持者是覺得有蠱惑，因為公信力、選管會的公信力已經是跌到很低的了。如果你的選舉過程裏面有任何的差池，最撲街是什麼呢？今日這個公務員事務局長張雲正是發了封信給所有公務員，叫所有公務員要扶老攜幼去投票，然後同時配合香港公務員的工會，叫他們投那些反拉布的議員。你老尾呢個情況，實際上即係話摧毀咗香港公務員 嘅 主體嘅選管會嘅中立性。即係話任，因為佢哋同時當日係喺度點緊票、倒緊票嗰啲人嚟嘅，其實係佢哋同時係公務員工會嘅成員，亦都係張雲正發封信俾佢哋。 即係話咧， 你諗下做到咁 stupid 係為乜咧？ 呢、這個就係嗰個五大罪狀嘅其中一個咯。 我唔信北京落 order 叫張雲正去發呢封信。 即係你求證自己， 一定係梁振英。一定是梁振英，即是说在个选举里面， 这个新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是他委任的嘛，是他委任的，上一手是他踢走的嘛、 那个姓邓的被他踢走了、 邓颖、我知道 邓景，不是 以前 总之他跟曾德成一起被他踢走的， 以前福利处长、所以我就说你看到现在这样的形势一路下去，坦白说你呈报一篇东西改变不到的形势，你除非就是什么呢？我觉得你除非就是要尽快决定特首的人选。你是要直至到梁振英是笃定落台都未完的，我觉得。所以说香港大乱就是这样的原因。死而不僵的，其实是他一定会反扑的。因为他知道他落台之后所有东西都会没晒，同埋他受到的下场会很犀利。所以的话他的反扑一定很犀利。一定会有这么大玩这么大。你想到的现在黑帮就政治吃政治饭。東莞的雞場就執曬，那些夜總會就冇曬，個個銀銀聲，係嘛？佢而家靠咩食飯咧？點解上海仔嗰啲咁活躍咧？全部啲黑幫喺香港而家食政治飯嗰下先恐怖啊！呢個係等於九十年代嘅台灣，香港從來都唔係 咁。呢、這個由香港由鴉片戰爭八四年到而家都未試過。 有試過一次係咩咧？日本入侵香港之前，灣仔蘇聯就係香港嘅黑幫做噶啦，呢個興亞機關同日本嘅特務機構一齊合作啦。就是灣仔蘇聯了， 就是即係我話要 有前方， 日本仔打到嚟先有呢啲嘢， 係嘛？所以你諗下，而家嗰個香港大亂就咁嘅原因。 咁啊，又喺度啊，同嗰啲，不過我知道你哋唔會睇呢個節目噶啦，冇可能噶啦，就係話同嗰啲契仔啊、契女啊，或者係嗰啲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啊啲人講下，即係話咧，你而家係搭緊一隻。即是極大可能的沉船， 不是，而且他知不知道這個是千古罪人來的，我覺得、 你要知道呢，我好你說，但是呢這個時候689聯同、這個西廠呢，他政治能量仍然非常高， 大權掌握， 仍然是大權掌握，所以他仍然是可以令到香港大亂做盡壞事，而你會成為他其中一個棋子、但我要亦都奉勸 而家如果嚇呢一班契仔契女啲局長、公務員組織，我話俾你聽，你係搭緊一個沉船啊！好啊，當如果真係689落台嘅時候，你哋有啲人咧又咩中票啦、賄選啦，諸如此類，全部都要入帳埋單。 但你要等呢個咁嘅洗太平地嘅機會咧，我都好困難。你而家睇到個形勢係咩咧？而家個形勢就係香港嘅官僚集團嘅利益。你諗下，要整黨個決心要大到你等於拔起呢個周永康、石油幫一樣。 嗯， 即係話呢個香港嘅地方嘅利益啊，盤根錯節。 盤根錯節，但係而家我話仲有曾鈺成啊嘛。仲有一班啊自由黨啊， 喂，好簡單， 你唔知幾時佢哋可能 好簡單，你要亦都要 有機會， 亦都要明白梁粉後邊。你睇而家我成日都話港人港地，我哋最先 X Y 交叉港人港地啊， 係啊，那個發展商就係、 是、係嗎？ 誒、啊， 中國海外， 中國海外， 中國海外 啊， 根本當時佢就知道呢個政策係唔會 enforce 嘅、 嗯， 所以佢咪逼咗塊地翻嚟咯，係 啊， 係咪？其他香港地產商咪唔敢逼咯， 嗯， 邊個通水俾佢啊？邊個通水俾佢啊？跟住梁振英今日居然面不改容就話係啊，做完一劑之後，跟住有雙辣椒咁咪唔做咯。 嗯， 話呢個唔係利益輸送，所以我就話佢係輸送緊啲利益俾中資。 嗯， 俾一啲唔係傳統香港利益嗰陣時，呢個鬥爭係慘烈，就係話佢有其他嘅支持者嘅。 嗯， 佢唔係冇嘅其實。 嗯， 如果我成日都話，如果我做多五年，我幫你做23條，我幫你將香港嘅財政盈餘投資喺一帶一路嘅基建裏邊。 呢、這個肯定係啦， 即係亞投行嘅項目。 我覺得如果佢一連任咧，就一定喐我哋嘅呢個 一定開倉， 開倉 一定啊，開倉嚟鎮制喎，開倉嚟 一大 派俾自己都有喎。 咪咯，咁你諗下喂，雖然呢條契弟嗱，共產黨我最中意用契弟嘅，點解咧？有嘢揸住喺手，聽話嘛。如果我只係用呢條契弟嘅話，我點解唔用啫？喂，如果放一個人係真係講核心價值嘅，有底線嘅。咁有啲契弟嘢佢唔會做嘅噃，但係諗下梁振英佢係已經無可依靠嘅咯噃，佢唯有就係靠住北京嘅啫，靠住中聯辦嘅啫，佢冇任何依靠。如果你喺香港有任何依靠，你可以 say no 啊嘛。 但係問題佢唔係靠住北京啊嘛，佢靠住西環啊嘛。咁而家我覺得咧就話西環，我哋都知啦，西環其實好低層次喺共產黨個官僚架構，即係頭先分析咗啦。 所以就話息日， 而家就要睇。習近平的下一步棋，我就覺得他會攤動來成，因為譬如張德江那些始終就是說、重中呼骨，不早晚必擒之，就好像當日曹操說那些樣、你什麼急呢？習近平是不需要急的，時間在他那邊，所以我覺得、現在要看一下怎樣去反抗， 即係如果佢嗰個真真正正想喐嗰個咧，係啊張德江咧， 習近平會心急咯，我覺得 嚇佢就會可能即係好似你講 攤動 攤動嚟食，係時候先喐，因為佢個重點唔係張曉明啊嘛， 我覺得唔係， 係咯， 我覺得係劍指張德江。你係睇再好，你搞多幾劑，但係問題喺呢個權鬥嘅過程裏邊，香港所造成嘅傷害咧係翻唔到轉頭。 嗯， 我就係話呢個先至係香港嘅悲劇。 嗯， 當你涉入咗共產黨嘅權鬥裏邊。你想想一份明報，如果不是當日落了住落薄熙來，又怎會搞到這樣呢？不是當日亞洲周刊走去吹捧重慶模式，又怎會有把柄被人捉住呢？張曉明、連份報紙都彎埋、這個就是涉入了權鬥的後果來的、明報集團是一個縮影，香港是更大的縮影、就是當整個香港已經落了去的話，人家就如取如攜，你們香港人就是肉隨砧板上。所以你問我，就算我哋唔贊成港獨都好，其實我哋絕對理解啲人點解會有種分離意識。 嗯， 因為你嗰種對政治嗰種厭惡，你唔好話佢哋啦，我都厭惡啦、 嗯。 我自己食呢行飯咁多年，我以前每一日工作都係對住嗰啲即係相當厭惡嘅人。但我到而家，我到而家連我都頂唔順啊！個厭惡嘅程度係因為嗰種權術。那種是沒有底線、是 manipulation 去到一個地步，是大家都沒有尊嚴沒有自尊。你看整個選舉，任何一個正常的香港人，你回望這兩個月發生的事，你看回整場立法會的選舉的過程、選舉論壇，我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耐性看下去， 我都沒有了，我沒有浸在，我沒有浸 在，我 寧願看人家 cap 出來、任亮憲那段、 最好看就那段， 我都看不完的，其實是 不是真的說的選舉論壇最好看就是何志光加任亮燕，我覺得真的好看。 因為你可以將嗰個教主玩弄於鼓掌之上。 同埋你諗翻轉頭，即係點解會變成咁咧？就是、因為太多人玩弄權術啊嘛。而背後嗰啲 puppet master 嗰啲木偶師係你見唔到嘅，你都唔知嗰啲人係定係人定係鬼。嗱，網上好多人討論青年新政係人定係鬼，係嘛？即係大家都唔，即係我唔係話佢一定係鬼或者唔係鬼，而係呢個現象本身啊，係令到好多人對政治產生一種厭惡感。係。即係產生一種慢慢會翻翻去一種冷漠嘅，我覺得係咪佢哋想做嘅後果咧？就係、是、所有人都係撲街嚟嘅，冇個好信嘅，個個賤人嚟嘅，所以就摧毀曬我哋之前都講過所有 institution 嘅 credibility， 個個都懷別有用心嘅，教主別有用心，呢班人都唔係好嘢嚟嘅，梁天琦又唔係好嘢嚟嘅，我到教主插啊梁天琦嗰陣時咧，又話呢個尤慧晶咧乜 X 都唔識嘅咁啊， 咩？咩又話佢咩上大紅啊？咩嗰句三分顏色上大紅啊？ 都好 old school 啊呢句。 係啊，唔係呢句嘢就差唔多係嗰啲幾十年前粵語長片裏邊嗰個 譚蘭卿鬧 嗰 個枷鎖啊， 或者係啊邊個 黃萬玲鬧啊嗰啲咯，篤著白燕個頭啊！你入咗門就三分顏色上大紅，跟住搣佢嘅手臂咯、啊。 嗰個叫做咩啊？即係嗰啲啦，即係 好 old school 啊！包括話啊，佢老人家啊， 馬小英啊，記唔記得邊個？馬小英， 你哋咁樣嘅咩啊？令到個老人家難做啊！ 咪咯 啊！你後生啲等下啦。咁我話點以前唔係攞呢句嘢嚟 X 犯？ 喂，嗰、那個仲係大學講師嚟嘅喎，講呢句嘢。 唔係以前係大局為重，就 X 犯民含淚投犯民啊嘛，所以冇大局噶嘛。 佢仲自己叫自己嗰個做教主，佢自己叫教主喎、啊。 嗰下先奇怪。 係佢後屘唔係佢嗰日攻擊泛民嗰陣時候就話。咩啊？大家咩協調咩啊？大家各自努力咯，咁樣噶嘛。 各自爬山， 兄弟各自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啊嘛。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咁而家完全又搬曬龍門啦。 嗱，咁嗰陣時未威脅到個位啊嘛，我覺得。最終我覺得好現實嘅啫，冇話邊個高邊個低。 唔係你今個禮拜你睇到鬧邊個咧？ 就邊個威脅到咯？ 就係嗰個威脅到嗱。 小麗威脅到咪 啦， 小麗 老師啦， 跟住到 尤慧晶啦。 小麗插完開始對啦，跟住就尤慧晶上啦。 同埋成個清靜咯，因為背後 唔係，其實我覺得又對教主嚟講，老人家都好痛苦啊！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國產零零法、大陸密探零零法裏邊嘅黑白無常啊！佢咪揦住棍喺度搏嘅。那個黑白無常啊！佢而家尤慧晶同阿小麗 一陣幫呢個，一陣嗰個， 一幫呢個呢個上， 嗰個趌出嚟， 跟住再幫呢個呢個趌上去，點都趌唔到去你嗰度。你諗下，真係難為老人家我啦，真係 六廿幾歲啊，人哋我講嘅啫喎，係咪先？ 咪咯，做埋呢一屆就唔做咯喎，冇咗佢香港點啊？ 冇咗香港唔得噶啦！你聽下大學講師都係咁講啦。 咪咯，所以我就話你諗下佢，即係好似嗰啲歡樂天地幫嗰啲松鼠咁樣啊，幫個劉小麗嚟嗰邊又夾起個尤慧晶，再伸隻手去幫尤慧晶，後邊又夾起個劉小麗。 不過我覺得啲嘢就唔係真係咁複雜嘅。又講翻即係葉普成咁啦，你話有個咩嗰個講師咧，鄭松泰咧，佢300多票咧就係、是。 幫何君堯上位啊！ 何君堯上位就靠嗰300多票。 佢而家新界西，如果根據嗰個咩滾動民調咧，佢而家非建制派當中，佢好似排第一喎。 但係佢個 sample size 好細啊嘛。 係啊，所以唔係呢個 一個準確性， 呢個好大問題㗎。今屆咧，如果就算我哋講話策略性投票咧，最大嘅問題咧，而家咧嗰個嘅民調咧，啲人開始覺得。即係唔可信啊！係不能作為， 所以就好多人好 puzzle。我覺得其實好簡單，翻翻去最簡單，最簡單係咩呢？如果你長輩係建制派嘅，你就叫佢投真正 建制。 真建制有幾種選擇？第一自由黨， 自由黨啦。 第二就係呢、這個即係王維基假自由黨啊，即係真自由真自由黨真自由黨，其實都係啊。咁我覺得就係最好嘅選擇。 呢個你容易啲勸佢啊！你唔好勸佢咧，投佢嗰啲黑，佢最咩？佢唔中意拉布你。 你冇可能擁佢陳淑莊啊！冇可能擁佢陳淑莊嗰度嘅。咁、你話唔得，我要投葉劉，我又唔投呢、這個王維基，咁你就勸佢叫佢，不如就賭票俾民建聯 啊！ 賭票俾民建聯嘅話咧，民建聯就贏多啲，葉劉就結果選唔到。 即係嗰個 mad damage 就會係好啲。嗱、選舉即係你變咗咧係。令到佢其中一 作為選舉一個理性嘅選民咧，其實咧 一直冇咗。 我想同大家講清楚 不是选一个你最喜欢的人入去立法会。 这个每四年讲一次。 一个理性选民是阻止你最讨厌的人入立法会。这个才是我们投票的目的。选贤与能这四个字呢，就儒家孔夫子就呃 Q 人的。就累死很多中国人。 不是特别。 以为民主选举就一定选个好人。跟着到选了 OP 就说他不是好人，又再选又再在骂他。其实这样就令到你整个民主体制就很折腾。是不是正路一个民选的制度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仆街不要给他选入去。 其实你 所谓一票不能投才是民选的一个精神来的。 其实应该用一个防守式，美国都是的。现在就是说有什么办法令到 Donald Trump 不要 令到 Donald Trump 不要做到总统。其实其他什么都可以的。 是不是这个不就是含泪投希拉里 的。 一样的就说喂，还要有些是共和党人含泪投希拉里喎，而家 系。Exactly。 唔系，但系呢个亦都系冇问题，因为点解咧？ 有咩问题 ？Even 民主选举，而家香港根本就更加大问题，所以更加要策略投票啦。Even 民主选举咧，好多人咧，我话四年前我都咁讲，你谂住你喂，你唔系揾个老公，唔系揾个老婆啊，大佬，你都唔系揾个圣人入去呢个立法会。 咁你咪好失望咯，会 啊？ 你发觉个圣人原来都唔圣。 冇啊，一来冇圣人啦，二来你唔系一个会过一世嘅，你要拣一个过一世嘅人嚟噶嘛？ 系啊，嗱。你好簡單，你當日如果新界東，你因為陳志全靚仔嘅女選民，咁、你選咗入去，佢話我係同志嚟嘅，咁咪好好大打擊啊！ 咁所以而家香港嘅情況更加重要嘅，更加重要係咩咧？就係話 咁個女選民都天真， 而家特別今屆 知噶嘛？ 你有依個咁嘅比例代表制，由功能組別分開點票，諸如此類呢啲，你而家根本投票係一種抗爭嚟嘅，係一種防腐嚟嘅， 同埋對家。坦白講，是一個擁有大數據、擁有無限資源、擁有官方配合的一個超級選舉機器， 擁有配票系統， 一個超級選舉機器， 嗯， 是可以 mapping 個政治的 mapping， 可以去到每一棟樓的政治取向， 嗯， 咁樣去動員。 即係講到呢度咧， 咁樣去動員， 我就發覺我哋可以團結喺一個方位，就話香港，譬如有啲係親建制嘅，有啲係抗爭嘅，有啲對中國好反感，有啲覺得即係穩定壓到一切。但是我想沒有人的那個利益呢是跟西環可以扔在一起，因為就算傳統曾鈺成這些根正苗紅的人呢，他的利益跟張曉明很明顯 是很簡單的，就算在西營門開酒吧的人，他的利益都沒辦法跟西環扔在一起。 沒錯， 因為那班人不去酒吧的嘛他談事是不是他要喜歡在那裡煲煙， 所以我想我們要做的事呢，就要令到啲契仔契女全部變成契弟，係咪？ 係呢個係我就話，第一個就 無論你藍絲黃絲，無論你左中右，你一定要令到西環撲街。如果唔係嘅話咧，香港有排你受。無論咩政治入場，有排你受。 我使唔使數下啲契仔契女？ 數出嚟。 港島區嘅契仔包括郭偉強、吳秋北。 吴秋北肯定是 这个王国兴，即是他的超区。 王国兴未必是。 王国兴未必是。王国兴应该是老左来的。 工联会老左。吴秋北肯定是。 这个就是中联办的出来的名单。 因为吴秋北是人大的。 吴秋北为什么？吴秋北是石头爆出来的。 是石头爆出来的人大的。 九龙东。谢伟俊。 一定是。 我一定是。 一定是。 李慧琼。OK。 这个刚才讲了一定是。 九龙西梁美芬。 一定是。 又是王国兴。 呢、這個黃國興留嘅咧， 呢個唔係嘅，黃國興唔係 警察嗰份嚟噶，警察嗰份錯噶。 我哋頭先講咗，即係應該係葉劉啦，係咪啊？ 嗱，容新民黨， 容海恩啦，呢全部都係噶啦。 田北辰嗱，好多人滾俾田北辰滾過。 新界西就何君瑤啦， 何君瑤一定係啦， 周浩鼎啦， 係啊，周浩鼎， 周浩鼎都係噶， 周浩鼎都係噶， 超區係周浩鼎啦。啊，新界呢個可能都係錯嘅呢個。 你呢個都話係差佬 過嚟， 你個名單有問題。不過我哋知道就話，所謂契仔咧，就係一啲冒起嘅新嘅，表面上係專業人士嘅，就唔係嗰啲老左。 英文唔太好，上論壇唔識講嘢，個大學學位成疑，呢三個加埋一齊就算佢唔係契仔，你都唔會投啦，係嘛？喂，大佬，香港假假地都係一個國際城市，你講埋嗰啲乜垃圾英文？第一，就算你係泛民，我都唔會投啦。第二。你嗰間咩 Notting Hill 啊？ 你講邊個 ？Notting Hill 啊？ 你講阿何君瑤？ 何君瑤？ 柯創成啊？ 柯創成， 柯創成 唔知啊？唔知啊？有人 佢自己都唔知啦，都話。 佢到而家都唔記得咗啊！ 不過佢又可能入到喎，問題 係。唉，穩膽嚟㗎， 穩膽嚟。 唔係咁啊！我諗我哋知其不可以為為之，就話我哋點可以團結咧？就話呢班人咧，佢甚至連習近平同佢嘅 interest 都唔可以 align 嘅，咁先至問題啊嘛。 係。佢就係代表西環利益咯。 所以呢樣嘢咧就話，無論你左中右，一定要。制止呢樣嘢發生， 你睇到嘅，就算你話喂，我係支持民建聯都好，喂，如果你投俾嗰啲人，你話喂，組織叫你投俾嗰啲人，你又投嘅話，實際上佢唔係代表緊民建聯嘅利益嘅噃。 嗯， 如果你係真心民建聯嘅支持者，你諗下鍾樹根下場， 嗯， 你諗下點解民建聯當日要讓位俾阿葉劉？ 嗯， 因為西環要插佢落嚟咯。 嗯， 係咪？馬力過咗身之後，點解馬力過咗身之後個位唔係俾翻民建聯鍾樹根咧？ 嗯， 係咪？而係要俾阿葉劉咁樣插入嚟啊？系咪？点解新界嘅位唔系传统乡市啊？系要俾何君尧啊？点解乡市要让路俾何君尧？ 咪仲有一啲嘢，大家知道。 如果我系乡市，我啊撑侯志强。 即系喺乡市 都有型啲。 乡市内部开会啊！ 仲可以砸士多啤梨。 哇！咁啊，内部开会咧，何君尧系比其他乡绅插得好紧要。 佢根本就唔系乡市嘅主流。 嗰啲录影咧，大家留晒出嚟噶，可以睇翻噶。 何君尧根本唔系乡市主流，佢、 嗯、 所谓佢嘅利益，亦都系只系西环嘅利益，不是新界人嘅利益。 嗯， 如果你是说我是捍卫新界利益，我死都不投泛民，那些建制派我还要是一定要选代表乡市利益的，你选侯志强。 对咯，我觉得是啊。 对啊，真的不需要大家，我说服不到你的了。 所以我说你如果有朋友呢， 你有9月4号呢，你可能对他有少少影响力的，你知道他是建制的，你就不如倒向他去投向。 不是，即是等于 这个自由党、民建联。啊，鄉事細 啊，都係無間道啊，傻強，最後尾死之前同阿陳永仁講到話揼骨，如果條女唔靚係好大鑊噶。你而家俾個假嘅你，全身係僭建嘅，最後尾發現仲要唔係女嚟嘅，男人嚟嘅，係何君瑤嚟嘅，因為田北辰嚟嘅，幫你按 撳底。鼻落去凹咗又唔會彈翻起嘅， 係嘛？幫你拆背嗰個原來田北辰嚟嘅。把聲就是一個女人，係嘛？你以為 喂你講到即係， 你以為 驚我而家？ 你以為個食腳皮嗰個桂麟尾，屌原來馬海麟尾。喂，咁我都真係唔掂喎，真係。咁點解你唔投翻個真正？嗱、 啊， 我都話一個社會政見多元係正常嘅， 政見冇問題， 利益多元都係正常嘅、啊。所以你話我係真係維護新界人利益。我是个盟塞的了，你咪投侯志强咯。 咪、嗯、所以我哋活喺一个现实嘅世界咯。 你唔好变成一个， 你唔好将嗰个投票咧， 变成一个机器啊！ 你唔好将个投票视之为一种嘅，你要拣咩心水啊？呢啲嘢。 冇冇 冇。你如果无论系自己嘅投票，同埋你如果想行呢个策略性嘅，即系点样去劝一啲人去投建制派嘅话咧，你系为咗咩咧？制造一种嘅抗争嘅局面。 同埋你唔好咁容易將自己變咗殭屍票啊！ 啊 其實呢下先至慘啊！ 咪仲有一樣嘢，仲係一定要出嚟投票，因為點解咧？嗱，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啊，而家嘅局面咧，好多人咧變得越嚟越咩鄉遠啦，覺得改變唔到啦，厭惡啦。嗱、啊，我俾一啲數據大家睇 呢樣嘢。 嗱、啊，今屆咧，如果已經有一啲報道出嚟啦，就話如果能夠上到 60% 投票率。咁咧都仲係有機會，我哋可以保得住咧嗰個嘅關鍵少數，包括即係話呢個直選議席嗰個嘅一半議席啦，一半啦，18%啦。另外咧就係加埋咧呢個超區同埋呢個功能組別咧，就保住24席啦。呢兩樣嘢。 嗱，我有幾樣嘢。 咁你咧嗱，上一屆係幾多咧？上一屆52.几%，算係高噶啦。因為過去就有40%几啦，50%几 我估今屆又不會低過上一屆，但你話要去到60%咧，我覺得就真係要有呢個李慧思衝金牌的決心啊！ 咁大家要努力啦。嗱，因為逢親你睇翻咧，個點解會40几、50几咧？逢親一有政治爭拗就高嘅， 係 即係1998年咪高咯。因為有1997年個過渡嘛，係啊，好似係2004年咪高咯， 嗯。 即是这样，即是逢親一有政治爭拗，那個、第二年那個的當屆的立法會選舉呢就會高。希望大家都是千祈不要覺得沒有用你的票，一定要出來投票。 不是，第一不要立亂將自己成為殭屍票、 啊、 人家叫你投哪個你就投哪個。如果你真的覺得要維護新界人利益，你就投侯志強。如果你真的喜歡工商界的，因為泛民福利主義是令到香港撲街的，你投給王維基。我覺得就咁簡單。第三個方法咧，我自己諗咧就係話唔好咁早去投票，係、能將自己收集最多資訊嘅情況底下去做決定。 如果你話我泛即係非建制呢邊，我有三四個都係可以投嘅人，唔一定係最好，不過都投得落嘅人，咁你就唔一定係一早就去投我啦。你不妨等到中午或者傍晚先去投，就係話睇定啲形勢，睇下邊一個人嘅情況係最惡劣。 其實嗰票應該係投落嗰個我哋成日最後嗰席。在策略上面咧，就係、是、嗰 其實同建制派個力量對比，就係最後尾嗰隻嘅啫嘛。 你睇到係佢係嗱，通常咧各界都話50%至40%六四之比啦。你睇到多數咧就係頭先所講啦。如果嗰區係六席，舉例六席 三三，唔使諗啊。 多數三三係咪？ 好難攞到四， 都有機會四二嘅。港島區有機會四二嘅。其實今屆就難啲，即係如果你唔計阿黃維基係呢個泛民嘅話咧，就難啲嘅。譬如你如果你話呢個新西新東九席係嘛？九席通常咪第五席咯，大家爭。第五席咯，即係大家四四咁樣。 但上屆新西就好撲街。 好撲街嘛！咪上屆新西，所以 係 有我哋唔係如果計嗰個嘅選民嘅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嘅偏黃咧。那個情況其實是有機會攞好用，如果大家有策略性投票咧，係攞到五席嘅，甚至六席都有機會嘅，甚至六席都有。 我可以咁講，上屆咧其實就是建制派偷過雞嘅，上屆建制派喺港島區同呢個新西偷到雞嘅，咁所以今次咧只要回復常態咧，佢已經少咗兩席嘅啦，其實係佢已經偷唔到雞嘅啦。咁我覺得第三個變數係咩呢？我覺得就係喺個超區嗰度。我覺得超區嗰個係 有機會攞三席嘅，鐵 票嘅影響力係最細嘅。因為個選票基礎太大。 係啊，有機會 好難鐵到。 佢咪上次灌票俾陳婉嫻，咪整條瓜咗阿垃圾桶咯。 係啊， 阿劉光華咯。 就係咁嘅啫。佢個人嚟講就因禍得福啦。 係啊，最尾佢灌票俾阿陳婉嫻啊嘛，佢要 做埋高官啊，係咪先？又再仕途得意啊。 嗱，所以咪咯，你點夠去玩啫？贏公佢又贏，字佢又贏啊嘛。 你今屆又睇到咯，嗱，佢上屆你睇到，因為泛民咧有啲即係策略性嘅錯誤啦，新西啊、新誒依個新東啊嗰度就啲票就多過人，但係席議席就攞少咗。 新西係最慘嘅，連嗰啲陳恆斌都贏到。 咁今年佢點做咧？咪就喺嗰區就隔一路界咯。 係有咁界得咁界，有咁界有咁細。你睇到而家審緊網台案，你睇到啊，其實係一個 case study 嚟嘅。網台案係顯示到咩咧？這個李總啊。即係所謂嘅，我當佢係中方人士咧。我唔係西環定唔知咩人士啦。總之就係咧，你揾到人去指定選區選就得噶啦，狗屎垃圾都得嘅。佢志在咩咧？志在界嘅啫。呢個界已經係佢選舉機器裏面嘅既定政策嚟。咁所以歐嘉倫講完九不投咧，我哋又 share 咗，大家可以睇下。我就加咗十不投。十不投係咩咧？嗰啲人消失咗四年，無厘頭走翻出嚟再參選 ，hea 住參選嗰啲。就等於當年劉千石保送梁美芬上女咁撲街，所以一定不能投，仲衰過西環契仔，佢哋係西環契仔嘅契仔，叫做契仔呢啲叫做。 即係嗰個仲有個經驗， 因為佢唔要贏嘛，佢係要保送西環嘅契仔契女上去嘛，所以佢係契仔嘅契仔啊，係契兩重啊，仲衰格我話。 咪仲有一個例子就係話，我哋講緊阿陶君衡同埋黃楊達兩個一齊 高票落選， 一齊高票落選咧， 咪保送謝偉俊上去咯。 呢、這個個案咧就係我覺得係最能夠顯示。 而劉千石當年如果戒死咗毛孟靜嘅話，佢唔係諗住梁美芬咁穩陣噶嘛，新參選啊嘛，咪要揾個劉千石去咩咯，去戒泛民嘅咯，係咪爭啲戒死毛孟靜噶啦？所以今屆有兩個呢個人，一個叫狄志遠。一個叫鄭家富，點解一定係民主派出嚟嘅咧？ 咁你先戒到票啊嘛， 咁先戒到嘛。 Yes, 等於如果嗰個唔係阿黃仲琪，係冇可能咁樣戒到馮檢基，因為馮檢基個麗閣村咁多年，係咪？佢一定係揾個喺麗閣村選過嘅人，仲要係民主派背景嘅，就係、是、黃仲琪，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個特十不投裏邊啊，呢、這個排第一添，我覺得 啊，依、這個排第一添， 係啊，排第一嗱，鄭家富。要對付的其實西環要追擊的其實是本土派裏面、包括范國威和毛孟靜，你看元秋在論壇裏面針對毛孟靜你就知道了，因為元秋是西環的、所以為什麼追著毛孟靜來打、而鄭家富就是要戒死這個范國威，現在你看到的民調裏面他們一個 4% 一個 5%， 這個就是當日陶君衡黃楊達的處境，兩個高票落選、一個就拜拜就走人了，他的任務已達。一個為什麼他要對付新民主同盟呢？ 因為他在區議會選舉裏面是全軍擊潰呢個公民力量。 嗯， 劉江華的公民力量。 嗯，冇錯。 係劉江華入咗去做官之後就過檔俾新民黨，是中聯辦安排的， 嗯， 由葉劉主理。結果葉劉呢個人就稱呼人多就得罪人多就稱呼人少。 嗯， 得罪曬嗰啲裝腳陀地，結果全線喺區議會潰敗喺沙田。 嗯， 大部分是輸俾呢個范國威嘅新民主同盟。 係，嗯，區議會佢贏到開行啊， 贏十幾個位，贏九成啊，新民主同盟。所以今屆立法會要復仇嘅咧，佢明知咁樣嘅制度，你好難打死范國威嘅。 咪你睇到咧， 就揾佢嘅師傅出嚟打佢。你諗下幾毒啊？你話 咪你睇到？ 我就呢個陳日君都懵啊！我覺得仲去幫呢個鄭家富站台， 算啦。 係嘛？即係我都唔想講粗口鬧 我覺得陳日君起碼佢掃地即係好難得咯，佢真係自己掃翻地， 人性唔係佢想象中個個都咁美好嘅，唔係個個信天主教嘅人都係咁正直嘅。好多係攞住 信，我哋都 好多人係攞住個教徒嘅名義去行罪惡嘅事嚟嘅。 不過我諗一樣嘢咧，我從個商業角度去睇嘅，即係呢一兩個品牌，即係好似係 head to head 咁樣 compete 嘅，你知道啊？醉翁之意不在酒，行裝舞劍啊，意在沛公，啱唔啱？因為你如果你擺一個鄭家富出嚟，呢個鄭家富嘅競爭對手唔會係啊袁秋嗰啲人嚟噶嘛，佢一定會揾翻一啲好相似嘅人。 梗係咯， 所以就話唯一就係話佢如果唔係因為范國威咧，點會有個鄭家富？ 所以新民主同盟都有理由點解要用到即係咁咁嘅明星級。你去對付的，因為剛才世良都講過了，就是你看到新民主同盟在地區在區議會的選舉的勝利，這個將會是可能是另一個會在地區組織那方面是有力量去威脅到建制派的一個 新政黨，所以他也都是另外一個可能 是本土派裏面唯一有組織力量， 啊，有組織力量， 其他都沒有，其他全部打單包， 所以他一定要用一個明星級的人呢，你希望可以拉到 那下直租就是那下嘛，啊，還有他一站出來有飛，等於劉千石一樣而已，劉千石直租是不用拉票的棄選， 但是呢 攞萬飛夠啦， 嗱又咁講啦，如果又係聽緊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嗱就算你覺得鄭家富唔係，你唔同意我哋嘅分析唔緊要， 你有大把選擇， 係唔緊要嘅，你但係你仍然希望你嗰票咧投俾一個我哋所謂嘅喺策略上面投票係咩咧？就係嗰度嘅末席有機會會贏嘅。咁鄭家富會唔會攞到呢一席咧？係肯定冇嘅， 冇而家 肯定冇呢個機會嘅。你一睇到嗰啲民調都係嘅，即係佢係遠遠落後嘅。他是冇可能攞到嗰席。 他自己我哋都話啦，想累死他好容易就灌票俾他， 咁，啊，你嗰票是咩呢？如果你嗰票是投 他贏咗， 投佢真係贏咗，佢就大鑊啦！ 金牌冠軍啊，真係。 你如果嗰票 即係佢藥檢都唔過唔到嘛？如果贏咗， 你如果嗰票係投咗去俾一個你心儀嘅鄭家富，但係到最後佢當選唔到嘅時候，你嗰票都係嘥咗嘅。 是啊，但你说喂，如果是鄭家富光譜的大把选择的在新界东，真的的， 不是民主党， 林卓廷又得，你说不是的，我出去投公民党的又得，你说再不是的，我投这个梁国雄的都得，梁国雄和鄭家富有什么不同呢？是吗？再不是的，我觉得投给陈志全，你说真的是代表小众的弱势社群的，是吗？为什么不是投给陈志全呢？也直都是有机会，这个是要补的，亦都證明了過去四年在立法會拉布是李真的， 他是李真的， 是值得支持的，我覺得，啊，即這個就是，即你不是說一定要，啊，我投過他我投回他， 嗯， 就算泛民支持者都好，一定要看，不要聽，真的靠著眼去看，看清楚那些人，因為現在靠政治飯呢，香港沒什麼行業找到食，唯獨是政治這行找到食，現在，找到食就不是因為選到又找到食，而是選不到找到食， 今屆咧系选唔到，可能 以败为胜啊！真系 以败为胜啊！ 系啊， 输咗其实赢咗， 输咗就荷包赢咗噶。所以咧，你见到嗱，上次黄成志就我觉得就做咗炮灰啦。如果我系黄成志咧，我就唔会俾狄志远滚出嚟选，因为补选一下见咗底得咁少票，帮唔到周浩鼎，屌 way off 真系冇晒，就完咗咯，政治生涯完咗啦，黄成志已经。 咁今屆有冇出嚟算啊？ 狄志遠咯， 今屆係狄志遠出嚟嘛？ 係啊， 我覺得黃承志咧就係令到楊岳橋贏嘅機會，可以話係咪咧？ 譚耀宗就係咁睇喎。係 啊， 係啊，譚耀宗話：哇，大佬，我估唔到，我估唔到黃承志搶唔到楊岳橋啲票之餘， 佢搶曬周浩鼎啲票啊！你知唔知啊？真係唔係我一個咁講㗎，啊，即係好吊鬼嘅呢啲嘢。 唔係，所以你話令到鄭家富搶咗容海欣啲票咁啊掂啊！我覺得。 是啊， 是不是？ 不过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直觉的。现在的郑家富和四年前和以前我们认识的郑家富，那个面貌完全不同的。即是说其实他们呢就是名字是有个吸引力。因为我觉得我是真的小朋友的时候都知道有个叫做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当时一个走出去基层的人叫刘千石。是不是？他真的做过很多。在那个即是劳工界做的好事的，但是他最尾那次选呢是很怪的， 是人都知道有事的了， 所以你真的不要那么蠢啊， 即是等于很简单，即是等于暴龙哥大了都要看回邵音音一样的，因为小时候看过邵音音，那就觉得邵音音以为他六十岁的时候都还是三十岁的时候的样子，即是这个人变了，他退选那一下也古怪，我觉得 是咯， 退那一下也古怪，你记住退也都是可能是让路给其他人的， 嗯嗯， 你明唔明啊？无厘头推，哦， 好奇怪， 系咪一个靠选举全职嘅议员无厘头推，哦？ 因为佢当时票王嚟嘅， 唔系做新界东票王， 做政分系一个好伟大嘅， 唔系未必系， 我觉得唔 未必系， 我觉得 你真系兼顾唔到政分咩？ 喂，政分大佬同你打大仗，马丁都可以兼顾上， 揾到个立法会议员嚟政分，大佬， 唔系你冇咗立法会议员，冇人同揾你政分啊！喂，咁你同嗰啲街边七八八九嗰啲咩姓谢嗰啲有咩分别啊？ 或者去数码港做节目好重要噶？ 唔系，你系有议员，啲人就系话：哇，大佬，我请到个议员嚟做证婚啊嘛！系人睇到你冇咗议员身份，你证咩婚啫？ 佢讲咁嗰阵时系新界东票王， 系啊！ 你谂下，即系突然间就话唔选， 突然间嘅系啊！好啦，见到呢个范国威成势啦，新民主同盟上位啦，越做越大啦，到今届区议会选举。成为大赢家，九成的候选人胜出，劲过民建联，结果就出来就是戒了，我觉得其他很多人说哪个鬼哪个鬼呢，我从来都不 comment， 唯独是为什么我对这个郑家富这个这么有意见呢，我觉得是因为当日刘千石的历历在目，刘千石那件事历历在目，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很多都是泛民的支持者，就算你说我是要投泛民，泛民还有很多选择，我希望大家投陈志全，投梁国雄。 不是，一会我们逐区讲的，即如果我们讲那个叫最后一席，究竟那个最大的可能性有哪两个， 我们不用 break 的， 现在 break 一 break 先，我们好像两个钟没 break 过， 是啊， 现在9:57， 我们不用 break 一 break 先， break 一 break 就没那么牢骚， 没那么牢骚，因为越讲越牢， 有些听众说我牢骚， 那你因为喝了一杯中蜜，是不是 那些茶来的 茶都会令你牢骚 好，休息一会先。